牛牛长得高。牛牛，这个名字就是大的意思。牛牛的确长得挺大的，头大，眼大，手大，脚大，力气也大。他一推桌子，桌子就嘟嘟嘟地往前跑去了。他用一只手就能托起一把椅子，还能兜上两个圈子呢。牛牛就像个大力士。可有一件事情真让牛牛生气，隔壁的小姑娘咪咪个子没有牛牛高，力气没有牛牛大，可是妈妈总是叫牛牛叫她姐姐，真气人。她凭什么可以做牛牛的姐姐？要么多了两只羊角辫子。哼，牛牛越想越气。真巧，咪咪从那边走过来，牛牛连忙躲到一棵大树后面。不许动！咪咪刚走进大树，牛牛就从树后窜了出来。 啊，妈妈来呀！ 咪咪吓得双手抱住脑袋，又喊又跳。 胆小鬼真没有用！ 牛牛说着一掐腰。 哦，是牛牛，你真坏，吓死我了！ 咪咪笑了。 什么牛牛牛牛的，我比你高，我是哥哥，快叫我声哥哥。我比你大嘛，你还得叫我姐姐呢。 米明不服气， 你大，来咱们比一比。 牛牛使劲抬起头，一只手便把米明的头往自己下巴底下气。 我不比，反正你比我小，你不信去问你妈妈。 米明要走了， 你叫不叫？你快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就放你走。 牛牛说着，一把拉住了米米的小辫子。 牛牛，你大姨来啦！ 正在这时，奶奶在阳台上叫他了。牛牛一听，这才松开手，朝米米挤眼，又飞一样的逃走了。大姨来了，表弟豆豆也来了。豆豆一看见牛牛，就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牛牛哥。牛牛听了真高兴，可他朝豆豆瞧了一眼，心里就咚的一跳。豆豆怎么长得这么高，都看不见他的头顶了。奶奶看见兄弟俩这么亲热，就把他们往怀里一搂，说都长这么大了，来比比谁高。平时牛牛最爱跟小伙伴比高了，今天他可不愿意，可奶奶和大姨硬要他们比一比。牛牛憋住气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和豆豆背靠着背。他瞧奶奶和大姨都在往他们头上看，就偷偷地踮起脚跟。 正好正好，两人一样高，说不定将来呀，豆豆准比哥哥还高呢。 奶奶乐呵呵地说。 牛牛一听生气了，弟弟怎么能比哥哥高？ 这时大姨叫牛牛过来拿苹果，牛牛踮着脚走过去了。 豆豆玩皮球， 牛牛踮着脚进屋去拿了。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。 奶奶奇怪地说，大姨也奇怪地望着牛牛的脚。牛牛和豆豆来到院子里踢球，旁边围了好些小伙伴，咪咪也在一边看着。不知怎么，今天的球就是不听牛牛的话，光朝豆豆那里滚。牛牛追来追去，累得直喘气，就是踢不着球。小伙伴都在为豆豆鼓掌，咪咪也一个劲儿地摇晃着羊角辫子。 牛牛肯定要输了， 一个男孩子说。豆豆真像个足球运动员，一个女孩子说。小伙伴们说的话全给牛牛听见了，他肚子鼓鼓的，里面全是气。这时豆豆正好踢着球奔过来了， 牛牛就用肩膀朝豆豆撞了过去，豆豆使劲一站才没有跌倒，牛牛自己却被弹了回去，倒在地上。 牛牛赖皮， 大伙叫了起来， 牛牛撞人犯规。 这是敏敏的声音。牛牛又气又羞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，皮球咕噜噜噜滚远了。 牛哥哥痛吗？ 豆豆连忙去扶牛牛。牛牛，给你的皮球。敏敏捡来了皮球，豆豆朝敏敏跑过去， 敏敏姐姐谢谢你。 牛牛哭着哭着声音低下去了，他偷偷地朝捂在脸上的手指缝缝里望出去，看见豆豆比敏敏还高出半个头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